门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现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召开还有一天时间，一方面赛会筹备工作状况不断，东京新发病例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参赛的各支代表队以及全世界热爱体育运动的观众对于这届奥运会依然充满期待，并且送上衷心祝福。那么当前有关赛会防疫等重要工作的实际进展是怎样的？本届奥运会将以怎样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李伟研究员。李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好，另外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朋友们好。 有关东京奥运会，我们曾经请两位一起做过很多期节目，关注它的进展。但是这届奥运会呢，实在是太特殊了，有关奥运会筹备的工作可以说随时都在发生变化。今天呢，我们就想请两位给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来看看跟运动会有关的关键内容和信息还有安排是不是能够最终确定。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有关东京奥运会的防疫措施，目前已经有很多支代表队和采访东京奥运会的记者到达了东京。那么大家在向赛会报道的时候已经实地体验了东京奥运会的防疫保障措施。我不知道通过这些报道，两位对于东京奥运会目前的防疫措施有怎样的评价和分析？在两位看来，当前的这种防疫措施能不能有效地保障参赛各方的健康和安全？ 好的，正如朱琴刚才所提到的，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呢，应该说是在新冠疫情仍然阴云密布的情况下举办的。我们看到呢，日本东京为了这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呢，应该说在是新冠疫情的防范措施上呢，采取了很多呢有针对性的。那么其中最突出的呢，是专门针对呢这一届东京奥运会所出台的气泡防御法。那么什么叫气泡防御法呢？也就是说呢，在整个的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期间，那么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还有呢代表团的成员，都要定期的进行呢核酸检测，也就检测呢你是阳性阴性。与此同时呢，运动员和教练员以及代表团呢是能够在奥运村训练场和赛场内活动，不像过去没有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呢，运动会可能呢运动员教练员呢大家活动的范围更多，所以往返呢也只能够乘坐奥运的专车。所以这一种防范疫情的方法呢，如同呢把每一个人都罩到一个固定的气泡里，所以称为呢气泡防御法。那么也可以看到呢，几乎是整个东京奥运会呢都被罩在这样一个呢气泡来防范呢新冠疫情。但这是呢我们说日本东京呢为了这一届奥运会专门出台的一个呢防疫的新的方式和方法。但我们要整体来分析呢，在奥运期间日本的防疫的措施呢，我个人认为呢主要具备了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内外有别。什么叫内外有别呢？也就日本的本国的国民所面临的防疫措施呢，实质上和东京奥运会的防疫措施呢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呢，像日本东京都还有神奈川还有埼玉县还有呢千叶县都实施呢紧急状态这样一种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呢，避免不必要的出行，避免呢聚会，然后呢保持社交距离，这是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防御的措施呢，对于参加奥运会的这些人员和不参加奥运会的这些人员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称为呢，就是说是自觉的防御的办法。为什么说是自觉的呢？虽然日本呢在防御新冠疫情的方面呢出台了很多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呢它又没有相应的监督或管理的机制。比如说气泡防御法，现在有很多人呢到了日本参加奥运会，包括呢代表团包括运动员呢，发现呢 他们有时候出了这个气泡，可能呢也没人能够发觉。那么这个气泡防御法呢，主要是呢要使得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呢，他们与呢就说日本的国民呢、游客有效的隔离。但是呢，大家发现整个过程中呢，上有很多的漏洞，处于呢无效隔离的状态。另外呢，你违反了这样一个规定，特别是日本的国民，如果你呢违反了紧急状态，上他也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所以被称为呢是全靠自觉的一个防疫的方法。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些防疫方法呢，虽然从理论上看啊还是很完善的，但在实践上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日本方面呢，可以说对于这次奥运呢，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呢，防范疫情的传播和扩散。那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呢，来日本的外国运动员要进行连续3天的核酸检测，还有呢，来自于变异病毒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运动队要提前14天进行隔离，诸多措施的确呢，有很多，但是呢，仍然呢有漏洞。为什么说有漏洞呢？最近中国乒乓球队员抵达日本飞机场的时候，日本球迷呢就摘了口罩，强行呢在这个走廊的过道上要和他们呢进行拍照合影留念。我听到呢被那个导游呢或者是翻译他给申斥说，你这么做太无理了，别打搅我们，大体上呢说了这样的一些事情。这反映出呢日本方面呢防范疫情虽然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隔离的措施，但是呢还做的呢很不够。比方说呢，在运动员住的一些酒店接二连三呢发现日本工作人员感染了疫情，那么现在呢也有的国家运动员呢出现感染的状况。那现在呢一旦出现感染呢，日本的方面的服务人员呢应该就撤离了，隔离了，或者是把他们呢送到医院去救治。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让他们自己在家进行隔离。就目前看来呢，感染的运动员也进行了一种自觉隔离。这个自觉隔离呢，我觉得就容易出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呢人的自觉性没有那么高。日本呢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得了新冠，然后呢他还到处跑，他女儿怕给社会带来危害和危险，给他举报了。结果一举报了呢，他实在受不了了，受到舆论的压力，这个老先生呢他还自杀了。你说这是多大的悲剧啊。我觉得呢现在日本虽然采取了方方面面的防止新冠疫情感染的这样一个气泡隔离的政策，但是呢的确还有很多呢不到位的地方。说他们当时呢说给每个运动员、每个运动队都安上呢一种 APP 软件来监控他们的行程，防止呢他们脱离了这样一个允许范围的区域。那现在实没实行也不知道。 两位刚才都谈到了日本方面的所谓气泡隔离，以及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气泡被突破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报道，比如说中国代表团到达日本之后也遇到了很多特殊的情况。最早呢是中国帆板项目代表队发现入住酒店之后自己的这个行程、自己的这个通道跟普通游客客流其实是混杂的啊，存在着疫情传播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刚才周老师也谈到这个例子，这个例子确实是在互联网上传播很广也非常轰动，就是中国乒乓球队抵达之后有所谓的粉丝吧不戴口罩故意靠近拍照攀谈。这些都给中国运动员和这个运动代表队带来了很大的考验。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中国运动员已经到达了东京。不知道两位对于中国运动员和前往东京报道赛会的中国记者有怎样的安全建议呢？ 首先我个人认为呢，就说是日本呢应该说呢对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呢采取的各种的防疫措施呢还是比较完善的。虽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中有一些漏洞，那么在日本方面呢发现了这些漏洞以后呢也在不断的弥补，包括呢就说让运动员教练员呢与这些无关的或者民众呢那么这样一个距离呢 能够隔得更远一些啊，防止刚才出现的呢，就是说有一些呢民众啊，或者说是球迷啊，强行的和一些运动员教练员在一起呢要合照的这些事件的发生，也包括呢在饭店啊旅馆啊，有些出饭店出旅馆的到其他的一些便利店餐馆的问题呢，也在呢就是说有不断的发生。还有一些呢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那么本身是应该走教练员运动员的通道，结果呢走上了普通旅客的通道，所以这个呢也增添了呢感染新冠肺炎的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我们中国代表团参加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呢，第一个方面要严格的呢遵守日本呢东京奥运会出台的所有的防御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呢虽然我们说呢是自觉遵守的，可能呢也它的强制性或者监督性呢并不太强，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那么应该呢还是严格的遵守。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发现呢有些与这些措施矛盾的地方，或者说呢容易出现漏洞的地方，应该及时的呢向日本的奥运主办方呢来反映，以便于呢东京奥运会的组委会呢能够及时的调整一些措施，这样呢确保呢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呢在日本的奥运东京奥运会期间呢整体上呢能够确保呢安全，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在奥运比赛当中呢取得呢较好的成绩，也是为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呢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李老师说的非常好。我觉得呢一方面呢要遵守日本的防疫规定，另外一方面呢在日本防疫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呢要采取呢更进一步的防止新冠疫情感染我们运动员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比方说呢我们运动员在出去活动必须和日本人进行接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呢戴好口罩，因为口罩呢它是一个最基本又最便捷最廉价的这样一个防疫措施。这个口罩呢一定要不能够摘下来，这是呢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办法，就是韩国呢他为了防止他们的运动员吃到福岛的食品，吃到福岛的食材，他们居然呢组织了一个志愿者为韩国运动员做饭的这样一个队伍，直接呢从韩国国内运来呢相关的食材，可能还有一部分食材呢是他们直接在日本市场上自己采购，防止呢由日本供餐呢加上呢福岛的这样的食材。韩国的主要呢不是为了防止新冠疫情的传染，主要呢是怕有福岛核辐射的不干净的食材让损害他们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损害他们成绩的发挥。那另外一个方面呢，那我想呢我们可以呢采取一些呢更进一步的措施，比方说呢在日本安排的从宿舍酒店到呢运动场馆之间，当然呢日本方面呢都给安排呢专用的交通设施，我们能不能够和日本方面协调一下，不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掺杂起来，那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呢自己专用属于呢专门给中国运动员准备的这样的交通设施。你比方说最近几天英国呢开始每天新增感染病例突破50,000人，这个规模太大了。日本自身呢它的这个新冠疫情感染呢也在出现新的上升，全日本新增感染人口是3,000多人，一下子又达到了呢近10来天的这样一个最高水平，重新向高位反弹。我想呢这可能都和准备奥运会外国的人员又来到日本出现呢更多的聚集更多的聚会的这样的情况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要尽量呢避免聚会， 避免呢更多的和日本的人员进行接触，尽量呢除了比赛之外，让中国运动员的生活安排的更单纯一些，更紧密一些，更少和外界进行接触一些，这样呢有助于防止他们呢被新冠病毒所感染，这样保证他们在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成绩和水平。 说到这一届奥运会呢，再过一天就要召开了，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我们知道疫情本身呢是本届奥运会跟以往赛事相比最大的不同。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两天看到很多媒体都在总结本届奥运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在两位看来，本届东京奥运会跟往届相比会有哪些显著的不同。 正如刚才朱鑫所提到的，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呢，应该说与往届奥运会呢最大的不同呢，应该说是整体上，原来我们都说呢，奥运会是人类的社会的呢，就是说一次盛会，应该呢所有的氛围呢都是非常的热烈。但是呢，这一届的奥运会呢，与以往最大的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整体的氛围少了那么喜庆或者说热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首先我们看到原来呢运动员入住奥运村呢有入住的仪式，现在呢这种仪式都取消了。那我们也知道呢，由于东京都啊、神奈川县还有呢埼玉县还有千叶县呢，由于处于紧急状态，所以在这些地方呢举行的奥运的比赛呢，肯定大家都称为呢叫闭门比赛。为什么叫闭门比赛呢？因为都没有观众来参加了。那么其他的呢，能够有观众的呢，也只是呢上座率保持在 50%， 也就是说呢一场呢可能观众呢只有在10,000人左右。所以这个呢不仅是说对整个的日本东京奥运会的氛围的影响非常大的，另外呢对所有的参赛运动员的心理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这一次呢很多的赛事的时间段不是按照日本的这样一个最佳的时间来举办了，而是按呢有电视转播权的他的要求来办。也就是说呢，你既然没有观众来参加了，所以他要按照呢像美国广播公司一样，他要按照美国的黄金时间来转播这样的体育赛事。所以这个一点呢与以往呢都不太相同的。原来想到呢日本跟我们可能就一两个时差，那么大家呢可能按照正常的作息时间呢来观看呢电视的转播，但现在就不行了，你要按照呢电视转播权的这一方他们国家的黄金时间来看这样的一个奥运会了。所以这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新冠疫情的影响所带来的呢像这届奥运会的最大不同。另外呢这一届奥运会呢还有一些呢出台了新的赛制的影响，也是使得呢这一届奥运会的呢可能与以往的奥运会不太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像篮球比赛，那么现在小组循环以后呢，过去就第一名和其他小组的第二名来进行比赛，那么使得第一名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这一次的比赛呢赛制改变了，四分之一的决赛，也就是说呢由抽签来决定，可能呢你是第一名遇到其他小组也是第一名。所以另外呢就是说乒乓球，这是中国的强项，那他比赛呢现在也变了，变成了呢第一场是双打比赛，然后呢剩下四场是单打比赛，然后你只要赢了前三场等于说呢就赢了整个的比赛。所以说呢这个使得呢它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很多了。那么再一点呢就是像举重呢现在呢参加的人数呢也大规模的缩小了，这一点呢也给呢传统上的举重的强国可能呢带来的不确定性呢更加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届的奥运会呢确实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呢一些新的赛制影响，可能呢与以往我们看奥运比赛的情况呢都有所不同。这也是呢我们在观看这一次的奥运比赛转播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 这次奥运会啊一个最大的特点和往届不同的地方，就是呢往届的奥运会是正常的奥运会，这一届的奥运会呢是在新冠疫情严重威胁下的 这样一个奥运会。因为新冠疫情呢，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传播，以前呢大规模的死亡，现在呢还稍微呢能够降低了死亡率，还好一些。这是呢以前奥运会历史上呢所没有碰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呢，就给这届奥运会呢带来了新的特点。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就是防疫是这届奥运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个重要任务。对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奥运会的人员来说呢，是一个重要的约束。那实际上呢，对他们等于呢，比往届奥运会来说呢，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增加了额外的限制，对他们的心理呢，是一种呢打压。那他们呢，能不能在这届奥运会上发挥出正常水平，或者是进行超水平发挥，就不好说了。那我们还要看呢，这届奥运会的结果，是不是会成为打破奥运纪录最少的这么一次奥运会。我估计呢，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这是呢一个重要的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有些国家能尽可能缩减他们的运动队的派遣就尽可能缩减。因为防疫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运动队和呢相关的服务人员的队伍太庞大了，那么很难解决呢防疫的问题。就日本本身呢也有诸多的限制，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国他认为呢自己也拿不到名次，派运动员去东京来参加，那么还面临着呢受新冠疫情感染的威胁，我干脆就不派了。大部分国家呢是压缩了参加这次奥运会的人员，那有一部分小国呢为了防止他的运动员感染新冠疫情，节约开支，根本就不派运动队来参加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次呢所有的比赛都是呢因为疫情而受到限制的比赛，当然对运动员本身除了防疫的限制以外并没有其他限制，但是呢对于观众却有限制。像李老师所说的，东京都以及呢千叶、神奈川、埼玉等等吧，附近的三个县一个都几乎都没有观众。像茨城县呢允许有观众，但是呢上座率不得超过50%，整个赛场的观众不得超过10,000人，不管你多大的会场最多可以进10,000人，而且呢其中还有不得超过上座率的50%的规定。这都和以往呢那个奥运会人山人海非常热烈的场面，观众的拉拉队无比的高亢，来对这个运动员进行加油助威，发生了呢很大的变化，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呢要讲起这次奥运会的不同，那真的是特别。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新冠疫情威胁下的奥运会。 防疫确实是这届奥运会的重中之重。那么防疫之外呢，我们说比赛还是最最核心的工作。两位刚才也谈到一些赛制规则的变化。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代表团还是派出了大规模的参赛队员。尽管刚才周老师也谈到有一些国家缩减了自己的规模。我不知道在两位看来，从中国运动代表团的角度来看，从咱们中国观众来看，本届奥运会有哪些重要期待呢？ 像我们原来奥运会呢，大家备战奥运会都说4年备战，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确实感觉到不一样了，是5年备战奥运。因为呢，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呢，是所有奥运会史上呢唯一的一次延期召开的奥运会，所以说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应该说也是一个考验。为什么是一个考验呢？以往呢形成的一种呢，就是说惯例都是4年。现在差了5年，那么5年是对一个运动员呢能够取得好成绩是更好一些，还是呢有一些影响的因素呢？这一个呢目前仍然没有定论。但是我们要看这一届的奥运会，当然呢每一个国家呢都愿意看到自己的代表团呢能够在奥运会上按照奥运会的精神更高更快更强，那么能够取得呢更多的奥运的突破。那么虽然我们说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影响下，可能很多的国家呢对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呢，大家能够是不是又创造一些新的世界纪录的期待呢，应该说呢 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呢，可能与正常的奥运会呢是不太一样了。那么每一届奥运会呢，大家都期望呢能够刷新一些世界纪录，但现在这一届奥运会呢，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家能够说呢能够顺利正常的召开都已经是很不错了。但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正如刚才朱琴也提到了，那么这一届呢奥运会也是人类呢跟病毒做斗争的一届奥运会，所以中国呢得益于呢自己本国呢基本上呢控制住了疫情，所以说呢我们也派出了一个庞大的参加呢日本东京奥运会的，这是跟有些国家呢可能缩小自己的代表团呢有所不一样。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呢，当然我们呢就说期待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多的呢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中国的传统的优势的这样的领域，特别是国球乒乓球能不能呢再一次的包揽五金的这样一个期待。当然由于特别是乒乓球赛制的改变呢，当然这里也有悬念。另外呢中国的就是说女排也是非常强的一支队伍，那么中国的游泳特别是跳水应该说呢在世界上呢都是名列前茅的，应该说在这些项目上呢我们呢就是说取得金牌，也包括女子游泳，还包括呢像体操，那么实质上呢都是，还有射击，这些呢都是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举重都应该是看到呢就是说是中国呢能够在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呢夺金希望非常高的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期待呢中国的体育健儿在这样一个新冠疫情的阴霾的笼罩下能够切实的发挥呢自己的能力，那么取得呢更好的成绩，这也是呢我们基于呢中国东京奥运会代表团的期望。 尽管呢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呢中国自身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好，疫情控制呢是各大国当中最好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我们运动员他们呢在国内应该说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因为国内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疫情了，只有边边角角的一些省份呢会有个别的这样的疫情的案例，因此呢我相信他们在国内的训练呢应该是非常出色的，到日本以后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发挥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信心，我们现在呢也有国力，所以我们派了一个最庞大的这个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代表团，其中呢400多名运动员，200-300名呢服务人员，在各大国当中也是说呢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运动队，一个呢代表团。那我们的优势项目呢我相信能在这次奥运会上得到呢进一步的发挥，比方说呢乒乓球项目，上一届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8个冠军我们拿到了7个，我们虽然不能保证呢还拿7个，但是呢我想包揽大部分金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呢我们跳水队那是世界呢特别厉害的，也会呢能够斩金夺银，获得呢辉煌的胜利。还有呢我们女子举重啊等等其他一些项目，我想呢我们优势的项目在这届东京奥运会当中都能够得到呢进一步的发挥，我们弱势的项目也会呢借着这次奥运会打一打翻身仗，能够呢获得大幅度的提高。 这届奥运会筹备的过程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么后天奥运会就要召开了，这届奥运会能够如期召开顺利举办，我们回头看一下，两位觉得对于日本东京，对于国际奥运会和对于全世界热爱奥林匹克运动的各国观众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正如朱琴刚才所提到的，这届东京奥运会能够如期的延期召开，我们已经现在不能够用呢如期召开了，那么这也是看到呢虽然奥运会呢只是一个体育方面的盛会，但是呢它代表的精神和意义呢远远超越了奥运会运动会的本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再一点呢，这一届的奥运会之所以延期呢，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那么之所以又能够如期的延期召开，顺利举办，我们期待的顺利举办，那么也是说明呢，在人类社会与人类面临的新的大流行病的斗争的结果。那么在一开始呢，可能呢我们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那么呢不得不延期，又能够如期的召开呢，说明呢我们人类社会最终呢还是能够战胜呢新冠肺炎病毒。因此我们可以说呢，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呢，不仅是对于举办方日本东京包括呢国际奥组委来说，都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期奥运会。如同呢其他往届的奥运会被永远的载入史册，那么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呢，是更加以它特殊的形态呢，也将呢永远的载入史册。那么对于所有热爱奥林匹克运动的各国观众来说呢，当以往的奥运会呢，我们虽然有现场的观众，但是呢对于全球的观众来说，现场的观众呢毕竟还是少数，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依然是通过转播来观看奥运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一届奥运会呢给我们所有呢通过电视转播来观看东京奥运会的呢带来的惊喜冲击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呢不会因为新冠肺炎病毒的影响而减小，恰恰呢会由于我们在同新冠肺炎病毒做斗争中呢而有所增强。那么更加看到呢我们的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呢这个在病毒阴影笼罩下的拼搏精神，而这种精神呢也会影响到未来的所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觉得呢这次奥运会的召开的确呢是反映了人类同病毒不屈不挠做斗争，也反映了呢奥林匹克的这样的精神，就是呢能够面对挑战，克服困难，追求呢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这样的一个目标，发挥呢人类勇于奋斗，勇于面对困难，勇于呢迎接挑战这样一个呢积极向上的精神意志的体现。 还有一个方面，大家也比较关心转播的问题。刚才李老师谈到了比赛的场次可能会跟转播权的持有方的时差进行调整，除此之外大家关心的转播还有现场有没有观众海外观众能不能入场等，这些不知道目前现在是怎么规定的。 这一次的电视的转播呢可能呢也是为了照顾到呢比赛的热烈的程度，说会采取一种呢沉浸式的转播，也就是说呢加放一些数字化的以往的奥运会的观众呢在观看比赛中的一些欢呼的一些呐喊声。所以这个呢有助于呢就是说我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如果呢场面上非常的寂静的话，那么呢大家很难呢体会到奥运的呢这种热烈激烈的比赛的场景。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要求呢转播的，无论是网络转播还是呢电视转播呢，都需要呢注意这一点，也可能呢是他们出于自身的这样一个需要，可能呢会有一些数字化的转播的方式呢在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呢以虚拟的方式加入到里面去。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我们在观看转播比赛的时候呢注意到的。 好的，还有两天时间东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目前来看呢基本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我们北京电台也专门派出了记者报道东京奥运会，让我们祝福这届奥运会顺利举办祝愿参赛选手能够逆风而上取得好成绩，也祝贺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吧，在炎炎夏日中再一次体验体育的乐趣。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我们明天再见。